爱看见了，有没有那个女孩会留下微笑，花边的裙，任性的嘴角，她站在路旁在等谁到，也许是独自游荡，闪躲的眼神会让一切更美好，路人都很粗暴，没有人在这时光，我却清醒着暖暖的午后如此晴朗，不经意的清风吹开了偶尔的交错目光，一个人傻傻的张望，你看着空气里面处处荡漾着爱的味道，不懂痴心的人不会明白，呼吸着春暖花开，沐浴在这阳光里面，期待着邂逅的来临，经过的香水味不经意飘来，等待着上天的安排，啦啦啦啦啦啦，

在床沿沙发，而他 在等 有天冷风下看着他回家，太阳之下谁会浪漫， 全世界在 浪漫，没有了比他在美酒上感叹，他不送他手腕，他不喝他热茶，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，有没有亲密在融化，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很多城市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，飘忽不定，这也是一种麻痹，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看见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心，就是我的风景，云高风轻，不走下去，停在这里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，爱让雪也变平地，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复杂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一次透明，一路过很多城市，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，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，爱让雪也变平地，伸出森林整片的森林，你在树荫里苦涩的生命，因为有你我一层透明， thank you.

是能够如此的绝对。曾经有人这样唱过，白天他不懂夜的黑，你却懂得我的美。